们越走路越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呀呀来呀来悠悠哦，越走路越宽，越走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吴彦泽演唱的《赵贺之歌》。 Oh,

伊拉玛伊拉哈日那古拉伊拉拉伊拉哈日那古拉伊拉呀呀啦啦啦。 玛利亚，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可爱的玛利亚，像玫瑰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木叶声声飘》。 Thank you.